有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有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开业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燕老居士之子燕金章拦住了想要逃出隐逸山庄的小诸葛孔亮等四人，而且啊是越战越勇。那么这一回能够顺利的将四个人捉拿归案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燕金章越战越勇，赶着这四人往下走，他就想瞧瞧这股密道。这儿正打着呢，佟林来了。为什么这老嚷嚷佟林还不来？佟林一听，这因为我搅闹的人家燕家这多半宿，人家都没睡觉，这又打起来了，听着打得还挺厉害，别是来了什么高人了吧。佟林压宝剑顺屋里窜出来，追着庄子外头一瞧，少庄主滚山雄燕金章以一敌四。他一瞧燕金章别吃亏呀、啊、我得帮忙啊，斗贪天界一声喝喊，呆佟林在此，亮宝剑一窜，再一瞧这四位没头就跑，干嘛跟燕金章还且战且走，跟佟林可就不打了，太厉害呀、啊、四个人亡命而逃，来到这盘大绳这儿，姑娘在最上头，这仨叔鱼贯而上，蹭蹭蹭顺着这绳子往上就倒。佟林真快，佟林紧随其后啊，就到这盘绳子底下了。他回头一瞧，燕金章还没过来呢，燕金章没得快，他把宝剑围在腰中，先把绳子头捡起来了，把绳子头往自己腰里这么一别，领着这根绳子往旁边一跑，就是山呢，窜起来拿脚一蹬，这山连人带绳子这么一悠，随着这悠劲儿往上开始倒，这摆度是越来越大。为什么他从这儿蹬着山一悠到这儿，再回来他还使劲蹬，又摆起来了。这佟林啊是真有能耐，一般人也办不了。他干嘛呀？他带着绳子头，后边人别上了，你们也别追了，大伙儿全上去，不知道这绳子禁得住禁不住。另外 真追得上的，上的有一位不仗义的，不管后边这仨了，愣砍。就连追的人和自己人我全不顾了，那就全下来了。那他干嘛这么荡着往上爬呢？上面这跑这几位有功夫差点的，你就下来了，就给你晃下来了。就即便你功夫做你下不来，你上升这速度可就慢了，我就方便追你了。再有一个呢，你就是砍绳子，你啪一砍，他因为有这悠劲儿，他往下一掉呢，他也往一边甩我，我别直接啪叽一下下来，我也受不了，我好自己再拆对。所以佟林这招还真绝，百忙当中啊，他来了一个万全之策，他把这绳子掖在腰里边，他一块往上追，燕金章到底下了，够不着了，绳子让佟林给带上去了。这一盘大绳多沉，错非是佟林有这劲，换别人也不成。呵，燕金章直蹦，你这佟林，眼看我到手的功劳，这股密道是我发现的，你带着上去这怎么算呢？明儿你回来你不告诉我这上面通哪儿啊？呵，燕金章一瞧这佟林，那还得盯着呀，干嘛？万一上面砍绳子呢？佟林下来我还得接着点儿。燕金章扬着脖子在这瞧着，佟林真快，他比这四位爬的都快。这四位啊，头一位是姑娘，这姑娘呢有心爬上去亮宝剑剁这绳子，仨叔父在呢，佟林摔下去，这仨叔父也摔下去了。错来这盘大绳也不是急切之间一把宝剑就能斩断的，他绳子粗啊。姑娘头一个翻身上去了，再一瞧啊，佟林带这仨叔还摆呢。姑娘几次咬银牙拿这宝剑剁不下去，这仨叔又上了一个。本来上来呢，这叔想张嘴说，姑娘你帮着一块倒啊，往下一瞧啊，不能倒，还坠离佟林呢。这位一瞧把佟林要拽上来了，再剁绳子也是来不及，一摆手冲姑娘那意思快走，自己拿着兵刃跟这站着，容着最后一个宋锦莲翻身上来，佟林跟影也就到了。佟林未曾上来，这手捋着绳子，这手先亮宝剑，上面这仨人递家伙往下一戳，佟林这秋风落叶扫就这么横着一扫，仨兵刃脑袋全下去了，把宋锦莲三人吓得亡魂皆冒，这怎么打呀？想砍绳子这回都来不及了，兵刃都没了，那就跑吧。为了救这姑娘，分仨方向亡命而走。佟林带着绳子上来了，佟林带着绳子上来，把绳子顺腰里摘下来往地上一扔，往下一瞧，燕金章看不真，就瞧一黑脑袋，就一黑点儿，还真高。很简单，拿脚一踢，把绳子头踢下去，燕金章带着所有人就都上来了。嗯，不行，万龙藏锋岛是个凶险之所在，我先探探吧。不知追谁呀？仨人呢，找一个追吧。佟林快呀，佟林再回头一瞧，仨人都没了。提了宝剑往里走，身后的来一人一拍佟林肩膀，跟我来。佟林一回头吓一跳，这位伸手拍我肩膀，没想要我命，想要我命我已经死了。那也得跟着进树林，树林之内一瞧有一老者，老者不理佟林，冲里头喊，哎，看看这大概就是佟林，里面那一听是啊，瞧瞧，净听说佟林没见过，咱们看看里边又出了一老头。俩老头一瞧，你是佟林佟海专吗？佟林一瞧，二老者似无恶意啊，没领教，您二位怎么称呼？姓什么叫什么呀？哦，你想知道我们俩姓什么叫什么呀？ 别忙。您瞧今天咱们这书啊快跑。其实这个隐山庄这书呢要慢慢说还能再说点。哎。这个刚才您各位啊似乎有所感觉。佟林到今天为止呢休息。咱们得让他休息一些日子。话说在漳州东门外头有这么一所店房。这剑侠图啊一个一个小故事，这就等于单起故事一样。嘿，这漳州东关外这店房叫孙家老店，掌柜的姓孙，膝下呢有一独子叫孙之孙茂昌。这个孙茂昌这小孩呢挺聪明，那孙老掌柜呢好武，一看呐附近有好多年轻人呢都好练，自己的儿子也好练，干脆这个孙家老店后边有块空地，我给拾掇拾掇啊，请个说现代话吧专业点的老师来，要不这孩子们呢自己都瞎练就练走去了，请个老师吧。这个提议一提出来呢，当地的一些个长者呢啊有钱呢乡绅呢还都同意。得了，那孙掌柜呢打这说您挑头，我们大伙都资助资助，这个推沙子那个推土这个打兵刃，大伙儿帮着维持着孙家店后边这把式场子就算立起来了。请谁呢？跟打听打听啊，附近有把式没有啊？真请来二位哥俩李龙李虎，拳脚兵刃都不错，大家伙呢摆这么一桌酒席，你请这个李氏昆仲。李氏昆仲说行，你们招学生吧，只要是学我我们好好教。这一招学生啊还真不少，就在李氏弟兄孙家店后边这把式场子这儿招了够四五十人，可没有远的，远了呢也就几十里地儿，近的呢就是方便左右。这个李氏弟兄呢你瞧这一般孩子四五十个可也是水平不一，怎么有的有点基础那就算带艺投师，有的呢根本就没练过，有的身体素质不错，有的还有病，家里送的时候就说了不为练成什么样，跟您这练练呀，别老跟病秧子似的，哎，强强筋骨，能吃能喝能干活就行。所以这个教法也不一样，李龙李虎哥俩真有点真才实学，这才叫因材施教。你那个没静心想学的而且身体不好的，你下那么大心也没用，怎么办呢？就让他天天练力气，练多吃饭，吃得棒棒的壮壮的有劲，家里看就喜欢就高兴。有的真有悟性真有灵性的多搁点功夫教，可一般的基本功都一样啊，窝腰盘腿站小件打一趟小拳都从这开始练。那么就是聪明的这些孩子里头四五十个不能都聪明啊，一半一半吧，咱就说总得有二十来个机灵的吧，这二十多个当中也有甄别，这打哪区别呢？就是找那心眼好的，二十多个聪明孩子里的净嘎杂子净嘎小子，没练时候还好办，这一练身上有点把式有点搁不下他了，外边净惹祸去，来不来人家有人呢就上孙家店找二里讲理来了，您家您这学生真厉害，嘿给我们打了，一问这事由啊不赖人家挨打的， 赖他这徒弟打人的欺负人，一回不嫌两回不嫌，时间长了，二里弟兄可就品出来了。这四十多个学生，有二十来个笨的，有二十来个灵的。这二十来个灵的里边啊，还有几个心术不正的，还有几个呢，哎，就是假机灵，由于聪明不肯真下功夫，花拳绣腿就不往深了练了，比那二十多个笨的还可气。品来品去，最后啊，李龙李虎就看上俩，这俩也不怎么那么巧，一个呀是孙知孙茂昌，孙家店的老掌柜的儿子，一个王英，这王英干嘛，也是孙家店的伙计，比孙茂昌啊大两岁，是孙茂昌的师哥。就教这俩吧，这俩孩子不错，但这俩孩子还有点区别，就这王英呢练得好，孙茂昌比他扎实，这王英呢有点心高气傲，总要拔点尖儿，但他真下功夫。在这四十多一般学生里头，人前显贵，傲里夺尊，一样教能耐，都是练，谁也没有他练得好，这功夫还真尊。小孩一受到表扬都有虚荣啊，越发的回去练私功去。可人家孙茂昌也练私功，孙茂昌呢不愿意，孙茂昌什么心气儿呢，孙茂昌家教好，这店是我爸爸的，在我们家这儿呢招这么一帮徒弟，岁数都搬上搬下，哎，我要得罪人呢，我要练得比别人好啊，这个练武啊要想知道好坏俩得动手，说白了我把师兄弟打了，人家不记恨我，人记恨我爸爸，我爸爸这人缘打我这儿说就给得罪尽了，别替爸爸惹祸，孩子老实，其实的功夫比王英一点不次，但是呢不露不争不抢。那李龙李虎一偏爱这个孙知王英呢，别的孩子可就不乐意了，孩子还好办，这家大人你惹不起，回来得问呢，练得怎么样啊，呵，今天我们练的啊大红拳，不半年前就练大红拳吗，老师说我没练好还让我练，都练大红拳呢，不拘，我们十九个练大红拳，还有二十多个连大红拳都没练到呢，还窝腰微腿呢，但人也有学得快的，人都练通背拳了，谁呀，那是孙茂昌和王英他们哥俩。家大人一听，哦，我们陪太子读书啊，孙老掌柜，你让大伙儿凑钱立把式场子，又不是你独资，你就出块地方，合着这俩老师竟教你贵上的伙计跟你儿子，这里边有小灶啊，这里边有个别辅导啊，那么这孩子不识受，你不静心教我们还小嘛呢，有的家长啊把孩子领回去了，还有些个呢嘎小子呢花拳绣腿呢吃不了苦，老师一真给练呢受不了了，跟老师也说我们不练了也撤了，还有那心术不正外边欺负人呢，干脆二里弟兄啊就给轰了，你别来你别学了，你学完净打架呢干嘛呢，四十多个呀，学了三四年啊，最后啊就剩哥俩了，一个孙茂昌一个王英，二里一瞧这没劲了，怎么这买卖让我们哥俩给干黄了，这个俩孩子不错，这一下心交呗，别的孩子都得罪了，把别的孩子得罪呢就把孩子家长得罪，把孩子家长得罪呢就把财神爷得罪了，我们哥俩这饭门可就断了，净指着孙老头一人养活，我们哥俩也养活得起，咱别没羞没臊啊，哥俩找孙老掌柜的请辞来了，孙掌柜的这买卖你也瞧出来了，把二厂子自从立啊到现在这一晃也有几年了， 您跟前这少爷还是您贵人这伙计啊，真用心学，我们哥俩也下功夫教。可是呢，这一般这么多学生，独单教这俩别人呢，心里的他就不宣愤，一来二去呀，人心散了，都走了，我们算对不住您。您的这个初心挺好，是让啊附近的子弟们都强筋断骨，锻炼锻炼身体。啊，大者说保家卫国，小者说与自己的身心有健康，有益处。那么我们也不算白吃您这几年饭，总算把您这跟前的公子，还您贵人这伙计啊，训练的不错，有点小成。再练我们哥俩可也就没有那么大能耐教了，我们哥俩就到这儿了。按说应当包赔您的损失，可这么多年我们哥俩呢也没剩下什么，唯有呢就这一张脸儿。得了，打明儿我们走了，不来了。孙老头一听，哎，过了，言过了，咱没那么些事儿，就是你们二位在我店里住，店里吃，养您二位一辈子都养得起，也应该养。我儿子老师我不养吗？他们不小，我儿子小，我店里这伙计小，您呢该教教。哦，不说不教就不教了，我们在漳州东关这儿啊也没脸待了，我们啊挪挪窝，别地儿教去了。这么办吧，您甭管到哪儿给我来封信，有准住处，干得好呢您在别处另谋高就。哎，把您这个门第呢光大光大，您要干得不顺心呢，我孙家店永远欢迎您就是了。苦劝挽留，挽留不住，那辞是要走。老头临走还给拿了点钱，一边土特产。二里弟兄推辞再三，盛情难却，可也就收下了，卷铺盖卷走人。孙知孙宝成跟王英送老师，直送到五十里地以外，这才回来。回来之后呢，没老师了，哥俩这功夫别撂下，还得练呢。这王英可就说了，兄弟，你知道这老师怎么走的吗？老师怎么走的？你看，就因为咱俩太优秀了，老师净教咱俩不教别人，别人都不学了，一来二去四十多同学就剩咱俩了。错来呀，那四十来位也都废物点心，忒笨点了。我不是说的，这老师也没什么可教的了。老师走了，咱那功夫别撂下。兄弟，打今儿起你跟哥哥我练。那么着一听，我跟你练什么呀？可是你比我大两岁，也就多吃二年盐呀。您教我什么？咱一块儿练的呀。老师教您的那些我也会呀。那会不一样，会跟会不一样，我夺的功夫你夺的功夫。嘿，你还别说，说到这儿了，这四十多学生我都打过，我还就是没打过你。老师也走了，咱待着也没事，咱哥俩连玩，后边把场的咱哥俩过过手。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它